备给谁唱情歌？这是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让我为你唱情歌》哈。 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相关的哈。今天呢，依然是关于我们母亲节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将会在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嗯。那今天呢，想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 对，我觉得可能在妈妈的人生的这个漫长的道路当中，可能她也未必只会唱只会喜欢唱一首歌曲，对不对？ 嗯， 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她自己的年轻青春的时候喜欢的歌曲，那现在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跟着时下或者是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哈。 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哎，比如说你跟老妈去 KTV 的时候啊，她经常必点的一首歌，或者说呢，哎，你们两个一起合唱觉得最有默契的一首歌，或者你的妈妈本来就是一个麦霸， 嗯， 那么请从她众多擅长的歌曲当中挑选一首来告诉我们吧。 是，有可能呢一首歌曲都不能完全代表他，那你也可以把好几首歌曲一起发过来啊，也 OK 的哈。 是，在这之前呢，还是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早晨5点的南疆光象台的气温是13.1度，受高压级的控制，今天白天的本市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光照比较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中午前后的人体感觉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午后呢这个南风偏大，大部分时间呢是适宜出行，只不过紫外线的照射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外出请一定要注意防晒指数哈。 嗯，那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详细的这个预报的信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北转南风1到2级，气温是13到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5%，所以今天其实是有一点干的这个天气啊。 嗯， 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也是一个30%的状况，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补水防晒是比较重要的。 嗯，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时刻呢迎来非常激动人心的签到的排行榜的时刻。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王小歪，第二名雪莲，第三名是 D， 第四名一飞，第五名是富贵他爹。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雪云轩，第七名是阿乐，第八名是 Echo， 第九名是熊板板，第十名是妍妍。来恭喜一下以上的这位朋友。 嗯，大家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了。刚刚我说完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静雨斗，稍等一下，静雨斗还没有上载。 不，这一看就是老朋友。你其实刚才没有说今天要发送哪三个字，对不对？哈， 对，因为这次呢也是配合我们这个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的活动哈，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想要跟大家玩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因为如果参与到了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电台的话，我跟郭鹏两个人呢想带着大家一起玩的，除了哎，比如说跟妈妈一起，就是想要就有插花啊这些比较传统的环节， 对对对， 或者说给妈妈送一首歌啊等等的 温情的感觉啊。 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玩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对，毕竟我觉得母亲节嘛，除了有温情的时刻，你还要紧跟当下的潮流，不是，对吧？而且我估计有可能在来完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之后呢，你会发现哎，老妈好像抖得比你更加好一点点，也说不准哈。 是，昨天呢郭鹏已经率先出招了哈，发过来了郭鹏抖呢，很多朋友已经在哎跟我们回复了之后看到了一段抖动的视频。 抖动的视频， 昨天真的是怎么样，走潮流哈，这是一段舞蹈。 是， 那我今天呢、走可爱风好不好？ 可爱风，大家敬请期待这个静宇马上上线的这段抖动啊。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我名字怎么写，所以可能会发错、提醒大家啊，安静的静，娱乐的娱、抖动的抖， 对，安静的娱乐的抖动啊，我觉得可以非常好的解释今天这段视频的内容，对吧？哈， 嗯， 就 是 一个安静的乖巧的女子，但是呢有特别有娱乐精神的给大家去玩玩抖音，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复静宇抖这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发送这段小视频了哈。 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哈，当然更希望的呢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同时呢也可以踊跃的参与我们周日活动的报名，期待在这个周日可以见到你跟妈妈的身影。 是的，可以把你的这个可以把参与的信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要注明的是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哈。 是，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啊可能也会设计一些哎给母亲，比如说鲜花啊，或者说讲故事啊，或者说唱歌。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很多朋友已经把自己的答案发过来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有一点小私心的先推出一首我妈妈最爱唱的歌。 嗯， 猜出了吗？前奏很熟悉哈、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you can't control all the things a girl should know.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妈妈度》，讲的歌词当中大概含义呢，就是说我妈妈要是知道你这么伤害我，我妈妈不会放过你的。 我妈妈总会做出一些这个让人比较惊诧的事情，比如《妈妈度》是吧？啊， 嗯，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刚刚我已经有小私心的先送上了我妈妈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外婆的澎湖湾》。 说明呢，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喜欢唱这首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说，我一定要说出来，说明这个妈妈一直有个期盼，从小就开始根植在你的心里，是不是？一直准备抱一个外孙，是这样吗？ 她终有一天会达成自己梦想的。 哎，你干嘛刚才接吧？ 紧张， 紧张。 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Mercy 给我们说，我妈妈最喜欢的是《女人花》 啊，梅艳芳的那首。 我妈也喜欢。 对。 还有 Catherine 跟我们说，我妈每次去 KTV 都必唱《红梅赞》和《英雄儿女》。 哇 哇，那阿姨真的唱功了得啊！ 红色哈， 这两个就必须得要求唱功很强的。 确实不容易去驾驭哈。啊，太子说呢，我老妈还真的是很少唱歌，不过呢，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上错花轿嫁对郎》的片尾曲，歌名呢我都不记得叫什么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干活的时候，他会唱上几句哈。 啊，那好像一首很经典的歌，我之前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过，我也忘了，我待会儿就查查看哈。 嗯。 还有特洛伊也说，我平时啊都没有见过我妈唱歌，有一次看电视致敬经典，唱了一首老歌，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妈妈竟然跟着唱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妈妈唱歌，还是老一辈的那种怀念的感觉。 这说明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歌曲，让他想起了他的热血的青春往事哈。 嗯，珊珊也说，我妈妈唱《青藏高原》特别好听。 哇， 可是我唱歌却跑调， 这个没有办法，可能你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这个唱歌的唱功。 干嘛要这么真相？ 不是，我这人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对不对啊？ 嗯， 大家从昨天抖音视频就能看得出来，我是多么卖力的在抖，对不对哈？ 丹妞也跟我们说哈，我妈妈最爱的必须是邓丽君的所有歌哈，所有的歌都会唱，那也很厉害了。 对， 而且丹妞呢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自己儿子昨天抖动的视频，小伙子很帅气哦，而且抖得很在行， 抖得很好。 是，今天呢其实也借用抖音这种比较新潮一点的方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带着自己的妈妈玩一玩，自己现在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是。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发送静与抖三个字，安静的静，娱乐的娱，安静的静，娱乐的娱。 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这边呢可能会比大家多 get 到一些信息点啊。静娱这边视频真的录的还是挺艰难的，因为前面 NG 了好几次。 是 NG 的这个版本吧，就是当做这个彩蛋送给大家吧。大家今天可以关注一下咱因为秀后花园的一些更新跟推送哈。 嗯。 昨天已经看到了郭鹏抖动版本大家的一些评论，我今天加码送上我 NG 的版本。 对。 就看看我录的到底有多艰辛。 然后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在 diss 我啊，王宝说郭鹏原来是个胖子，今天老公开车我终于可以嘚瑟的来看手机来互动了。我觉得你知道真相也可以不用说的这么明显。 没有，我觉得你知道大家评价我的话更有一点让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接受大家评价。元气少女说啊，静宇你太可爱了，看到这儿我挺开心的。 对， 傻乎乎的。 这真的是我们的粉丝吗？ 谢谢大家。当然呢也想号召一下各位男同胞哈，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已经预热了很长时间了，现在发现报名的都是女性。难道男性就不想站出来证明一下对自己妈妈的爱吗？ 那当然不是，我觉得男性呢对妈妈有很多的爱，我觉得可能表现得更加深沉，但我觉得在这一天千万不要再收敛你的内心了，赶快释放你自己的对妈妈那份爱啊。 对，如果5月13号这个周天呢你跟妈妈都有时间，欢迎你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的特别企划，记者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刚刚我有误导几位听众哈，不是发静语两个字，是发静语抖。 嗯，那但是 三个字， 但是也不是玩这个文字游戏，有人发静语抖，静语不抖，静语抖不抖， 就是想刷屏被我看到，对不对？我不打算纠正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新上映的《泡沫之夏》，这也是青春尘爱版的一个新剧哈，之前给大家预热过很多次，这次是专门挑选了两位非常年轻的演员，张雪迎和秦俊杰来饰演。 是，那这一次呢，电视也是同步发布了主题曲《我们的爱没有错》以及 MV， 是由这个胡夏来深情演绎的。一同曝光呢，还有一组缠绵悱恻的《思念滂沱》版的海报，也勾起了我们对《泡沫之夏》这个 IP 长达十年的回忆啊。 嗯，为什么叫《思念滂沱》呢？我们通常都用“滂沱大雨”这个词嘛。 对。 那这一次新上线的这个主题曲的 MV 当中呢，所有的主演都曝光了大量的哭戏。 嗯。 就之前这个预告片呢，都是比较唯美的、甜蜜的，但是这一支 MV 呢，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原著故事当中的这种戏剧张力。 嗯， 再配合着胡夏深情的嗓音，感受一下我们的爱没有错。 回忆多苦涩，谁真正拥有曾经的快乐？谁先放弃了？不甘心，也只能无可奈何。到了站，该下车。我终于懂了，谁都有遗憾，沿途的风景，错过的不为谁而停留。I never wanna let you go, don't you know I love you。 还记得你的笑容，一夜一夜伴我入梦，一瞬间却被清空，一颗心有多痛。我们能不能手，别让泪流，别去计较结果。我们能不能别管昨天，别管以后，一切重新来过。我们能不能别再闪躲，别再错过，别再独自承受。错过的不为谁而停留。I never wanna let you go, don't you know I love you。 还记得你的笑容，一夜一夜伴我入梦，一瞬间却被清空，一颗心有多痛。我们能不能别放开手，别让泪流，别去计较结果。我们能不能别管昨天，别管以后，一切重新来过。我们能不能别再闪躲，别再错过，别再独自承受。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是由静瑜在今天早晨为大家端上的一份活力早餐，但是我奇怪的是啊，你怎么能够在抱着那么大一桶冰激凌的情况下还给我们这么一本正经的说早晨应该吃什么呢？ 我冰激凌是在晚上吃的、 哦、是晚上吃的， 我昨天晚上录的。 那你今天早上吃得下吗？那么大一桶冰激凌。 其实啊，很多的朋友啊都过来问我，一条懒猫说666啊，景云那么大的某品牌冰淇淋你也买得到，目测吃完都可以当花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有一个花盆，就是现在就打算把这桶吃完了之后也可以继续当花盆。 就是现在的静瑜来吃它之后呢，它就要吃土了是吧？ 还有魅力先生啊，他说哎，我看完了静瑜抖完之后，为什么眼前飘过了很多马冬梅？马冬什么？ 你出来 马什么梅？什么冬梅？ 啊，太逗了。这个当时你刚刚不是这个剪完头发的时候吗，发张照片、嗯、然后自己说自己像马大姐、嗯、 对，闲人马大姐， 原来说的是这个马大姐哈。 啊，这条路回不来了已经啊。 是 高涛也在给我支招，他说你可以给郭鹏吃啊。他不怕胖啊？ 我真的不怕胖。我早知道你昨天录那条视频的话，你会发现昨天那条视频当中应该只有一半的状态，你来挖啊。 是，大家今天呢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就是让我了解了静瑜名字的100种写法。嗯， 就你除了知道茴香豆的回字的四种写法之外，静瑜的鱼字现在是不是掌握大概20多种？ 不，包括静字也有很多种写法。 静字有很多种、啊、 安静的静，娱乐的娱，抖动的抖，中间不用加任何的标点符号。 是， 同时呢也可以发送郭鹏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一次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的特别企划、 哎、 爱的相聚来做一个预热，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报名活动当中。如果说带着妈妈一起来到了我们周天的这场活动当中呢，可能就会像今天一样的欢乐了，因为我们也设置了很多的游戏环节、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着重的要欢迎广大的男性同胞们哈。 对，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报名的女生会比较多一些，男同胞们赶快站出来证明一下你们对妈妈的爱、 嗯、 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能就和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 是啊、当然母亲节这一天呢，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啊、跟妈妈去嚷着要去看动画片的时候，但估计这是我们那代人的回忆，而我们下一代人回忆呢，会比较喜欢看什么类似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之类的这样一些动画片了哈。 就已经不是我们下一代人，下一代人看的是小猪佩奇，谢谢。 我们 这 我 这一代人看的 是 大头 儿子。 什么还收 什么乱七八糟， 收了个长辈，这是。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已经定档了，7月6号上映。之前也给大家预热过哈，这是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但这一次呢，听到《俄罗斯奇遇记》，其实呢是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俄罗斯的元素，剧情也更加跌宕起伏了。 嗯，它在立足于这个亲子教育的主题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丰富多彩的俄罗斯的元素，剧情呢更加的跌宕起伏。著名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菊萍、董浩、金龟子、小洛姐姐、红果果以及绿泡泡等等都为该片来配音哈。 嗯，听到这么多熟悉的主持人的名字，就会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搬着板凳看大风车、看童话城市的场景。 嗯， 让我们跟着刘浩林这首歌一起回到儿时的回忆。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能搭起一个家。自从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 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回到儿时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记忆，可能妈妈正在洗衣服或者做饭的时候呢也哼着歌，这不是儿歌，而是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 嗯，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她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就当时誊写了自己所喜欢的那些歌的歌词，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 CD、 嗯、 或者说这磁带的那种歌页哈。但是我妈说后来呢被不懂事的我全部都给，就是你知道小孩玩就给扯掉了，所以那本东西没留下来，这是我对我妈妈最歉意的事情。 你说起来我忽然发现我原来也有这么一个歌词本， 你所以你今天就是卯足了劲要做我的长辈， 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刚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俩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三年基本大家的 三年一代沟， 一代沟嘛，对不对？那我们估计有那么 我们俩鸿沟， 对对， 中间有一条长江，谢谢 鸿沟。OK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妈妈最喜欢唱的是《澎湖湾》这样的一些歌曲嘛。刚才有的人也发来了，有的人喜欢唱革命歌曲，或者是后面的一些《红梅赞》啊， 是《 青藏高原》等等这些歌曲。 对，冬天拖拉机说，我妈妈最喜欢唱的是我的祖国。哇，第一次听到妈妈唱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妈妈嗓子这么好。 是刚才呢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呢说自己妈妈喜欢唱草原歌曲， 哎， 是不是 那一定就是气超足的。 对，而且呢这个应该是特别特别喜欢那种草原那种苍茫和辽阔那个劲儿哈。 嗯，还有此诚可待也说，想象一下我妈是满嘴的京片子、唱风的季节一生何求， 京片子唱一生何求， 对，你就想用金片子来唱广东话的歌曲，真的是还挺厉害的。 对，所以他就说我妈妈年轻时候我满耳朵听的都是粤语歌曲啊，就是广东话歌曲啊。 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发送更多的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最喜欢唱的歌。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could have really liked you. I bet that's why I keep on thinking about you. It's a shame. You said I was good, so I poured it down. So I poured it down. And now I don't understand it. You don't mess with love, you mess with the truth. And I know I shouldn't say it, but my heart don't understand why I got you on my mind. Ellie Goulding， 在你的心中呢，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彭先生说，印象当中啊，我妈特别爱唱《知心爱人》，还跟我合唱过。 《知心爱人》是那个任静和付笛声那首歌， 就 是， 是 吧？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没有感觉到我对你倾心。 我们今儿没办法说下去了。 不是，关键我们俩还都知道这首歌曲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彭先生如果就是妈妈在北京啊，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周末的活动的话，可以报名参与啊，跟妈妈一起在现场演绎一下。 嗯，现场合唱一下。 我们再帮你拍成一段抖音。 对，是这样吗？宫野彦敏说，这个妈妈的最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 大草原。 今天是我们俩点歌机模式是吗？ 欢迎 带着妈妈来现场哈。 是。 还有 G 子涛，GZ 建涛哈，也跟我们说，我妈清朝啊，最喜欢唱容祖儿的歌， 哦，天哪， 天天唱，还录全民 K 歌发朋友圈，最后还强迫我爸点赞。 好时髦啊，真的好时髦哈。 对，而且唱的还真挺好的，广东话学的也挺好的。 嗯。 现在呢没法唱歌了，他说他是带儿子发的这样一条信息哈。 啊，是啊，哦，原来是这样是吧？ 对， 嗨， 哦， 说的是自己， 哦， 他说的是自己， 说自己，对，现在是怀二宝了，孕吐特别严重，每天除了难受就是吐，带儿子给自己发了这一段，嗯，妈妈很新潮，喜欢唱容祖儿的歌。 这个纸袋的名词到最后才看得出来啊，那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在这个自己去当妈妈的过程当中，平常呢我觉得也要多培养这样的一些爱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丰富多彩一些， 嗯， 是不是？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周末举办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的活动当中，报名方式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嗯，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这个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呢，今天是宣布将斥资4500万澳元，大概呢约合2.15亿元的人民币，来保护数量锐减的他们的国宝级动物考拉啊。 嗯，大家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都很喜欢抱考拉，哎呦萌萌的特别可爱啊。 嗯， 但现在呢，因为如果说考拉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的话，将会变成一种遗憾，因为之前的时候，过去20年的时候，差不多减少了26%，1/4，这个数字其实很惊讶的。 对， 那现在呢，这个新的保护措施就是要投入一些资金来把它们保护起来。 嗯， 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去澳大利亚旅游，有一些就是像大堡礁周围的一些好看的珊瑚已经不能再去浮潜了。 是， 而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呢，其实也导致了大家对于海洋环境，包括森林环境以及动物的这个生存有一些影响了。 刚才忽然在进行的这段解说之下，我觉得来到了一档这个环保节目当中啊。 是，我就是百变的，我接下来还可以主持这个吃喝玩乐的节目， 娱乐百变秀这档节目交给你了啊。当然了，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考拉的生存状态呢，主要是因为经常呢会有 整改车辆会压死动物的这种事故频发，是吧？那所以呢，我后来想想，你说可以考拉这个移动速度，在路上走的时候，却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它，对吧？哈。 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准备一个小问答哈，也是我们的一个歌曲的小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的《树懒》，问问大家，考拉是树懒吗？是还是不是呢？ 我们节目的特点就是什么歌都有。 咱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是还是不是吧。 可惜天覆需要壮胆，阳光阴都清闲，便怕孤单。天生不会冷、哦哦哦，不想都会想得很远、哦哦，仿佛要十岁。为八十岁打算、哦哦哦啊、相一秒也都充满意义，要尽快运转，让每日变精选。情缘难寻，可惜千福需要壮胆，落得一身清闲，未免凄惨、哦哦哦。留在心上，不需生产，不怕长大，但怕会太美观。活在摇篮。 考拉是树懒吗？此诚可待说必然不是啊，树懒是疯狂动物城当中那个特别慢动作的大爷，人家不要大爷，人有名，人叫闪电， 对，人叫 Flash 好吗？只是他说话的时候你 行了行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 好好好，对对对。 太子呢也说必须不是啊，两个长得都不一样，不过共同的特点呢都是懒， 都是懒， 是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都答对了哈。 对， 不是，也是通过音乐来跟大家玩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嗯， 那接下来呢也想介绍一首新歌给大家，王心凌最近发了一首新歌，这是给古装爱情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演唱的片尾曲，叫做《敬谦》。 对，那么这次呢是由 X9 少年团当中的伍嘉成和他一起来倾力对唱的，一个是转型成功之后的一代情歌天后，一个呢是新锐出道的一个少年啊，所以《敬谦》这首歌曲也算是王心凌最近完成个人重大突破，因为他完成了一首古风的歌曲。 想象一下，甜美的声线哈、啊，唱着爱你的王心凌，还有睫毛弯弯的王心凌，这次要来演绎古风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王心凌伍嘉成敬谦。 蝴蝶停住指尖，风吹乱发边，花香亲吻侧脸，想你在身边。 寂寞星空潋滟，是对谁留恋，激动的心沉淀，谁还听得见。 幸福有些遥远，漂浮如云烟， 我想再见一面，天过想念。 你教我走过繁华与浅浅，看那红霞飞满天， 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上那白云似纸鸢、 哦、你给我盛世中爱和和炎炎，将悲伤哀怨祭奠， 为你戴上独属于你的面，世上岁岁又年年，黄山却尽前。 看那红霞飞满天，

8:06，欢迎您在早安快跑之后回到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跑得气喘吁吁的郭鹏啊。 你确定吗？ 其实没有跑了。那刚才呢，这个有人说那个，郭鹏要开始跑了。每天呢，我觉得已经帮大家形成这样一个记忆点。 是，就是7:30左右的时候要准备吃早餐，要吃的营养健康。8:00的时候开始要准备运动一下，开启活力的新一天。 是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加入到我们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母亲节》特别企划当中。昨天跟今天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预热的小活动的哈。如果现在刚刚出门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郭鹏斗或者静雨斗，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设计了一些小环节，希望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可以带着你跟妈妈一起玩。 对，郭鹏呢就是郭鹏的郭鹏，静雨呢就是静雨的静雨哈。 你这个 斗呢就是抖动的抖，是吧？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字来交错的来发进来，但是千万不要这个发的太混乱了。 安静的静，娱乐的娱，抖动的抖，三个字，然后中间不用加任何的休止符。 嗯，然后呢，这个大家就可以来看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小视频了啊。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积极的参与一下。今天尤其是比较欢迎男士来参与啊。 是因为前几天这个招募过程中啊，我们收到了很多女生的报名信息，所以说这个女孩啊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这时候我们的男士也要站起来，证明一下自己对妈妈的爱。因为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呢，我们真的是欢迎您跟妈妈一起来到现场。现场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插花活动哈， 对， 而且呢还有一些专门设置的游戏小环节，希望陪伴你和妈妈一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嗯，好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对这一次的这个今天说到的话题妈妈喜欢唱的歌曲的一些回答哈。 WXL 说，我妈妈喜欢唱苏联歌曲，但是唱的最多的呢是沁园春雪和我爱你中国，她这两首歌也唱得非常的好共鸣运用的特别棒，要给妈妈点赞 啊。感觉妈妈有点偏专业级别哈，已经到了共鸣这个层次了。可能小的时候妈妈会教我们唱儿歌，或者说长大了之后非常认真的给你拍手啊，觉得我女儿我儿子唱的真棒。但其实呢有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妈妈最喜欢唱的哪一首歌？那么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如果来到现场，我们给妈妈准备一个小惊喜，你演唱了一下妈妈最喜欢的那首歌，或者说你们在现场有一段小合唱，我们再帮你们用小视频的这种方式记录下来，应该也是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 对，基于如果现场表演的话，应该就是外婆的澎湖湾了。来看一下这 Lotus Blue 说，我妈妈最爱的歌曲呢是韦唯的《爱的奉献》，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嘛，是吧？因为那是有一年的这个春晚，在讲完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儿之后，应时应景的唱出了这首歌曲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一直在我的心里来保留着。所以呢，他说周末呢也好想带妈妈一起去哈。 对，但是自己要出差，空出名额来了，大家赶快踊跃报名，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歌了，萧亚轩呢最近放出了一首新的歌曲，叫做舞舞舞，是舞蹈的舞哈，三个字重点说三遍。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萧亚轩就宣布自己的新专辑将延期，因为这个身体问题，所以他也取消了原计划的亚洲巡演。 对，新专辑呢看起来也是遥遥无期了，这使得歌迷呢从去年开始奋力的催促甚至是抱怨，但是呢现在听说这个现在具体一些情况之后呢，还是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以及理解，希望偶像能够先休养生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养好，然后再去发专辑哈。 是 Elva 每次出现啊，都是这种活力十足的感觉，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个人永远都是给我们特别多正能量。但其实，经常练舞也造成了一些顽疾。你想想，他1999年出道的，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我超级爱哈。 到现在呢，也是一个金曲无数。特别是在最近哈，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预热过，也回顾过这个《这就是街舞》的总决赛的现场。你说 DJ 放了那么多首不同曲风的歌，突然飘出了一首《卡布奇诺》，于是引起了全民的集体回忆杀， 是 让萧亚轩这首19年前的单曲再一次飘红。 那我们就再一次进入到19年前那个夏天，来听听 Elva 萧亚轩带来的这首单曲。

沟通，表白一下自己的心迹哈。 嗯，每个人看到这个点都不一样。刚才有朋友的说呢，看到了插花我就非常想帮我妈妈报名，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插花哈。 是，报名的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其实刚刚提到跟妈妈之间这种感情啊，让我想到了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就是北京女子图鉴。 嗯， 当中呢最近有一个就是当中的一个情节，就是在外打拼，在北京打拼了多年的这个陈可就回到了家里，想陪伴妈妈去做手术。然后那个他的主治医生告诉他说，你妈妈不让我告诉你，他之前脑梗已经住院了一个多月，他给你回的那些信息都是我带他发的。 哇，这个确实挺戳心的一个片段，也能够看得出现在很多人在跟父母沟通这方面的存在着很多的无奈哈。 是，就是这部热播剧呢也让很多的在外独自闯荡的女孩想到了自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哈。 嗯， 不管是北漂还是上漂，就是每一个在异乡漂泊的姑娘可能都有各自的心酸和艰辛。 是， 所以这部剧才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还有一些热点。 嗯， 那这部剧呢马上就要结尾了，不过接档而上的是上海女子图鉴。 我们知道呢，这部戏呢和上海女子图鉴的这两部戏其实都是源自于去年那部东京女子图鉴。 是， 所以呢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有两个超级大城市，所以一个城市来一部是吧。 对，但这次呢其实开播的这个哈，一开始的这个部分呢是校园恋来打头阵的。 对， 主演呢是王珍儿和李成斌两个人呢，来展现这种青涩而又不失热烈的校园恋情。 嗯， 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属于上海的这种故事，还有上海的浓浓的风情。 嗯，这要一定要看出跟北京的一些区别来，因为我毕竟这两个城市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感受，同时我觉得主人公可能也会经历一些不同的故事啊。 嗯，其实如果你细心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个上海女子图鉴的女主角在之前北京女子图鉴当中有稍稍出现过一下。 哦，是吗？ 对，两部剧其实有一些姊妹篇的部分在。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北京女子图鉴的片尾曲，这是金志文演唱的送你一匹马。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女生的心声，不管你要去哪里，那就送你一匹马吧。 勇敢闯天涯，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或许等你看尽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 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声，最靠谱。 20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8:23，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云。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啊。 你知道这种话说溜了吧？有的时候自己不过脑子，就会跟大家打好几遍的招呼。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后轱辘不转，前轱辘转的感觉啊。 可以改改，待会儿用这个韩语说出来。 是， 刚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马上要上，已经开始在播出的这个《上海女子图鉴》呢、嗯，一开始是讲的是这个热烈的校园恋。那除了这个现实题材的这种青春剧集呢，还有一类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纯爱的这种剧集。 对，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纯爱的剧集？哪怕你现在已经度过了校园时间很久，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臆想那些青春的或者浪漫的场景是只能发生在校园当中的哈。 嗯，那这一次呢，电视剧版的《七月与安生》，他们公布了主创阵容。 嗯， 你想想啊，之前的这个电影版本呢是大获成功了，而且成功的把两位女主角送上了金马奖影后的这个位置上。 太厉害了！ 那这一次选择的这个《七月与安生》的电视剧版，哎，这两个人就是七月和安生的饰演者呢，两个人居然都演过青春纯爱电影。 嗯，他们分别是陈都灵以及沈月，他们俩分别在青春片《左耳》和《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当中去扮演过一些主要的角色，所以呢，你当你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可能哎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就满满的青春气息溢出屏幕的感觉哈。 嗯， 而男主角嘉明呢是由熊梓淇来扮演的。现在这个《七月与安生》已经进入到了拍摄阶段了，但是故事不仅仅局限于校园也加入了很多他们进入到社会当中经历过的，就是都市职场的一些生活的情节。 毕竟是一部电视剧啊，毕竟呢有这么长的时间的跨度，所以呢可能会更加细致的去展现一下人物从内心到整个的在对社会的反应这方面的一些成长的历练和变化哈。 陈都灵和沈月呢，如果用当下就是大家比较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都长着一张初恋脸。 初恋脸啊， 对啊，就是很纯情的感觉。也期待他们诠释的《七月与安生》。沈月呢，马上也要就是在这个播出的《流星花园》当中来饰演山菜这种角色。 哦、 对，势头很猛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沈月之前出演的《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插曲。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多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要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要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我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

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一个组合 Hello Nicole 带来的一首新歌《光晨》，开启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话题哈，有一个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哎，我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刚刚听到一位朋友的回复，我觉得特别的好玩。他说，刚刚你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儿子在车上说，我妈妈最喜欢唱的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然后我都愣住了。我都不知道我老婆爱唱的歌全是这个。 说明你对你老婆的了解还不如你儿子深，因为估计他经常给儿子唱这首歌曲，对吧？ 可能也是自己平常，你知道妈妈平常做家务的时候就会哼着一些歌曲，小朋友就会记住了哈。这是万冰，以后多关心一点老婆。 对。另外呢，这个其实很多人也给我们分享了自己妈妈喜欢唱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银铜合金说，这个妈妈最爱唱的歌曲呢是孙悦的《我的祝福》，你记得吗？现在电台里已经很少听到这首歌曲了，但是妈妈每次去卡拉 OK 的话都会必点这首歌曲。母亲节快到了，昨天呢订了一些花给妈妈，所以呢预计今天会送到灼灼的野花香，依依的金柳黄，妈妈我的祝福你记得吗？ 郭鹏真的非常认真的一字一句的把你的祝福都表达出来了哈。昨天订了一束花，那没有订花的朋友呢，如果你这个周末在北京，妈妈也在北京的话，可以来到北京电台来参加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我们在现场呢会有这个插花的活动，可以直接跟妈妈一起动手做好，然后就把它现场的送给妈妈。 对， 当然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啦，比如说像常规版本的，哎，今天知道妈妈喜欢唱什么歌了，现场唱给她。那还有呢，就是跟妈妈一起来拍一段抖音的小视频呢。 是，我们现场可能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些教学，也有可能给所有的人一起来排段舞蹈，也会有可能的啊。 是，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玩哈。当然这两天我跟郭鹏也是真的是卖出了全身的力气啊，在进行预热，大家发送郭鹏斗或者静鱼斗，然后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推送的小视频了。 特别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件事，刚才大家可能看到了静鱼的那段小视频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哎，那么大的冰激凌怎么感觉少了几块？然后呢，如果今天晚上呢你持续的去关注一下我们早音乐的后花园今天的推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会有一个答案。 我有一个 NG 的版本要送给大家哈，真的我自己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蠢。 吃了多少口？是不是饭盒已经吃下去了？ 我不告诉你们。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当然你也可以发送母亲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获取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呢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了，百余名的优秀选手呢将再一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这个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台的领导以及行业专家啊，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还有就是这次特别选出的北京电台的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一个黄金评审团，从各个角度去考察和这个选手的综合能力啊。 是，复赛的晋级名单呢将比赛之后跟大家揭晓啊，5月份将会举行决赛。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也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谢谢你们喽。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是 TFBOYS 的梦想几行，也祝愿每一位参加我们这一次主播新势力复赛的朋友都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更好的水平，向梦想更进一步。 出发吧。 几行那一秒泛起我们周围的心跳，这个教室和脸上微笑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一路有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跟青春共同打造，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那就是追逐永不放不了，中共的城堡努力着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地唱，不怕前方放手翱翔，张开翅膀，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在未来下。 脸上微笑，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一路有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 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和只是追逐永不放的目标，逐梦的城堡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地唱，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逐梦让逐梦更强，放手翱翔就开始吧，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风浪滔天也要大声地唱，不怕前方有太多险阻，逐梦让中国更强，放手翱翔展开翅膀，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m trying, but I keep falling down. I cry out, but nothing comes now. I'm giving my all, and I know peace will come. I never.Someone, yeah, I wanted to play tough, thought I could do all this on my own. 果您最近有出行的计划的话，而且目的地是在美国夏威夷的话，要给您做一个旅行的提醒了。因为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维的火山现在是处在喷发状态哈，6号稍微缓和了几个小时，当地的管理部门就赶快允许当地的居民回家去抢救一下宠物，拿回药品和重要文件等等，再次撤离，所以情况其实是非常紧急的。 对，研究人员呢就提醒到啊，这座火山的本轮的喷发也许会持续数月，而且呢有可能会再度的触发地震，所以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呢5号发布了通告，提醒中国公民来关注一下火山的活动情况，或者去遵从一下当地政府的部门的指引，避免进入到高危险的区域。实际上呢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我们大家都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是还是挺平静的，但是已经对一些风险或者是危险到来的这种东西已经有点没有察觉了，对吧？ 水火无情，照顾好自己了。来一首热辣的歌曲，张惠妹火。 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 天气呢虽然没有像歌中唱的有这么火辣辣，但是大家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了夏天的气氛了，因为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28度到30度左右，而且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其实也有一点的上升，差不多可以达到15-16度。 对，所以呢如果是像我这种早晨出门的人呢，你中午还穿早晨这套衣服的话，一般来说也会感受到歌中这种氛围，还是有点火辣的感觉的哈。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五到周六呢会有一个高空槽过境，所以天空的云量会短暂的转阴，会不会出现降雨的状况我们也是会及时的帮大家去关注一下的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花粉浓度有所升高，过敏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了。 是，大家呢今天呢一会儿呢还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静鱼懂，来看看今天的静鱼这条短视频，然后呢这 看看点击量哈，希望大家帮我贡献一下了。 刚才有人说到，哎，静鱼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静鱼听到这话应该 看起来 应该不是特别高兴吧？ 我一口冰淇淋。是，今天呢我们的活动也是为了我们百字情书的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在做一个预热。今天很多朋友发过来了自己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佳燕也跟我们说，我每次回娘家都听到我妈妈在唱《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虽然感觉语音不全，有这么形容自己妈妈的吗？但感觉妈妈哼得好高兴，我也会跟妈妈一起哼两句哈。